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对于当前香港的局势，14亿中国人、海外华人华侨、广大留学生，当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睇法。Twitter 表示，已经暂停超过200,000个账户，其中936个账户最为活跃，刻意散播挑拨离间的政治信息。Facebook 亦都删除了7个专业、3个群组和5个账户，话有人以假账户管理假扮作新闻网站的专业，幕后的人试图隐瞒身份，但经调查之后，相信和中国政府有联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1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7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8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4跌3.4，中国平安90.5元跌5仙，中国移动67.25元升1元，建设银行5.73元跌4仙，石药集团14.4升1.44，信宇光学科技105.6升4.9，工商银行4.94跌4仙，友邦保险77.4跌8.5元，盈富基金27元跌系升5仙，汇丰控股57.4跌5.5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483，瑞士法郎8.012，澳元5.316，加元5.885，新西兰元5.026，欧元8.6904，每百日元对港元7.374，每百日元对人民币90.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0,677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4,0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27美元，卖出1,5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反方向落去铜锣湾的支路比较多车啲。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了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宝宁路回旋处因为有工程，影响到宝宁路、上宁路、宝林北路和宝顺路都是车多挤塞的。宝顺路的龙尾接近将军澳体育馆篮球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机场的进出管制措施，机场快线去博览馆的列车每20分钟一班，去香港站的就每10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之前的120分钟，现在来往机场的巴士服务是维持正常的。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 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嗱，而家警方咧喺星期一至五咧都每日都会开记者会噶。今日嘅警方记者会就落喺两个事件作为焦点身上，分别咧就系将军澳连农场嘅斩人事件，以及咧有警员咧就系拘捕咗疑犯之后咧喺独立病房咧殴打疑犯嘅事件啊。大家如果有意见嘅话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去讨论一下。两件事情究竟发生咩事呢？先讲一讲咧，就将军澳嘅斩人事件。咁啊，将军澳嘅连农场咧喺今日嘅凌晨咧就发生咗斩人案，有三个人受伤，其中一名26岁嘅女子咧系伤势危殆，要咧喺深切治疗部咧留医噶。咁期间咧都有啲居民咧就自发到屋苑嗰度搜查啦，亦都有咧系警方咧喺现场查啲市民嘅身份证啦。咁而最新嘅消息就系咧，警方喺罗湖拘捕咗一名涉案嘅男子。大家对于警方的处理方法点样睇咧？咁而而家反修例嘅运动到而家咧，喺社区嗰度咧有一啲嘅暴力伤人嘅事件啦，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至于咧就系呢个警员拘捕疑犯之后殴打嘅事件咧，就系有啲片段公开咗，就见到咧有警员喺拘捕咗一名62岁男子疑犯之后咧，喺医院咧个独立病房度扣留佢啦，咁期间就殴打佢，包括咧用拳啦，去打佢嘅下体啦，掌掴佢嘅面部啦，用衣物咧塞落佢嘅口度啦，仲咧用警棍咧系督佢嘅下体同埋肛门等等。今日事主个仔咧，今日就喺立法会议员陪同之下咧，开咗记者会，咁亦都讲到话咧系去过警察投诉科投诉咧系接近两个月，但系咧都未有跟进。咁而警方咧今日嘅记者会里面就回应话咧，其实系呢段时间咧曾经多次咧联络过事主嘅屋企人咧，但系就未联络得上。大家又对呢件事件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对于警方处理呢啲吓警员嘅行为，又有啲咩嘅意见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㗎。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追踪先，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傾。电话187231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8月20号将军澳一条连接景林村同厚德村嘅行人隧道凌晨发生伤人案。一名中年男子涉嫌持刀斩人。两女一男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下午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警方已经在罗湖拘捕了一名50岁涉案的男子，现在男子正被扣留调查，他涉嫌的是伤人罪。 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由6月9号至今， 監警會共接獲174宗需要匯報投訴，會方決定擴大審視範圍，去到7月2號後的活動。 我留意到最關注的其中一件的公眾的事件，是7月21日在元朗發生的打人的事件。單一這件事件亦都是收到53宗的需匯報的投訴，所以經延伸了的審視工作範圍肯定會包括這個元朗事件。 林鄭月娥又說會馬上構建對話平台，與不同階層、政治立場以及背景的人士溝通。民陣就認為政府還未回應民間訴求，即使設立對話平台亦無助溝通。召集人岑子傑： 林鄭繼續是現在這種態度，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意聆聽我們市民的訴求。這個平台是拿來做什麼的呢？我們市民是沒有辦法透過這個平台得到市民想要的答案的。 11點，有政黨接獲市民投訴，表示被捕後在醫院扣留期間被警員虐打。由醫院提供的閉路電視顯示，兩名軍裝警員拳打事主的下體，又掌掴他的面部。民主黨林卓廷： 就算你說去襲警，我亦都看不到一個這麼瘦弱的老人家對警員有多大傷害，同埋他已經是被捕了。 警方表示對事件高度關注。謝振中： 重案組已經拘捕了兩名懷疑涉案的警員，警隊是一定不會姑息所有暴力的行為，尤其是涉及警務人員知法犯法。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今天呢、這個第一個鐘就會跟大家傾下將軍澳連農場的斬人事件，以及有警員在拘捕疑犯扣留期間這個毆打疑犯的事件。大家有什麼看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這個時間我們先仔細一點講一講關於將軍澳連農場的斬人事件先。根據傳媒報道，事發經過就是今天凌晨一點多的時間，在這個景樓林村同埋厚德村之间嘅一个隧道咧，近日咧都俾一啲反修例人士咧就系设置成一个连农场啦，就贴咗好多嘅反修例嘅标语同埋图片喺度啦。咁今日凌晨一点几咧，就又有人一啲人咧就喺度整理啲贴纸啦。咁有啲传媒有引述消息就话咧，有一个嘅着住蓝色衫嘅男人，中年男人，咁就上去咧就同佢哋倾偈。咁但系倾下咧就开始争执起嚟。咁有人咧就拎出刀咧出嚟斬人。咁期間咧，有啲目擊者咧就經過咧，就係拍攝咗一啲嘅影片。咁見到咧有女子咧就係揞住個膊頭啦，流曬血啊，手部亦都有受傷啦。咁去奔跑逃跑嘅。咁見到咧事後咧，咁呢個嘅刀手咧係離開咗現場啦，而現場咧係留低咗血跡。咁一共有三個人送院啦。咁其中咧就係一名26歲嘅女子咧係傷勢危殆，係要喺深切治療部嗰度留醫嘅。咁之后咧，就有啲嘅目击者咧，咁就跟随住个刀手，追踪咧去到仲明苑嗰度啦。咁有啲嘅途人就话咧，佢呢个刀手咧系入咗嘉明阁嗰度。咁警方有到场过噶，咁就系封锁过现场啦。咁系先后咧检获过两把嘅利刀，亦都有啲街坊咧就系自发咧去到呢个仲明苑嘅嘉明楼嗰度咧洗楼，自己去调查。咁其中一层楼咧就系21楼嘅后楼梯咧，發現咗一啲染咗血嘅衣物啊，咁就同片段裡面嘅刀手嘅衣物咧相似，相信咧係刀手留低落嚟。咁之後咧就再有人報警啦。咁而警員咧亦都有試過喺現場咧係搜查過市民嘅身份證。咁去到清晨嘅時候咧，就再有警員咧就帶同警犬到場翻查過咧，就係大廈嘅閉路電視片段啦。發現有可疑嘅人士咧就搭過呢個嘅升降機，亦都試過咧係換衫咧就係離開噶。咁根據咧警方今日嘅记者会嘅表示咧，咁就话喺今日凌晨咧1点几嘅时候咧，就系接获呢个嘅伤人案件啦， 有冲锋队同埋巡逻小队咧，就喺1:40到场调查，之后咧就交俾警区嘅重案组跟进。咁而咧稍后嘅时间咧，就喺罗湖咧拘捕咗一名50岁涉案嘅男子，话佢咧系涉嫌伤人咧，正喺度扣查佢嘅。各位听众，大家系咪呢个将军澳嘅居民呢？又或者睇完今日呢个有关于将军澳伤人案嘅新闻之后，大家有咩谂法呢？警方处理成点呢？对于伤人事件有咩睇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呢，先有呢个嘅新民主同盟坑口社区主任郑仲文。郑仲文你好。 你好，你好啊， 你好，系， 我唔系新民主同盟人，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系阿郑仲文，系，请问你几时系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同埋到现场嘅咧？ 因为琴晚我哋大概喺将军澳谷嗰度，大概点零钟到啦，咁我哋就收到个情报，就系话，将军澳个呢个景林村个隧道个连农场咧，就有人斩人。咁我哋大概15分钟后左紧就到场啦。咁我哋都见嚟到嘅时候，咁我哋大概见到呢个警察咧已经拉起咗封锁线啦。咁旁边咧就啲街坊同我哋讲话，啱啱打完人啦。咁佢哋而家就开始谂住自发喺个坑口里边巡逻，希望睇下会唔会嗰个疑凶咧仲喺附近嗰度匿埋咁样咯。 嗯，咁你现场见到啲乜嘢情况咧吓？ 現場就我就見到去到咧，我就見到地下有一把刀嘅，咁喺隧道裏面有把刀，咁地下都有啲血跡嘅。咁另外喺仲明苑個方向咧，喺附近對出嘅嗰個垃圾桶咧，咁亦都有一把刀，有啲警員喺度看守住嗰個位置。咁一路事件大概去到我哋去再巡邏啦，咁大概3点钟咧，咁警察已經走曬噶啦，咁亦都將嗰啲疑犯用過嘅懷疑嘅武器咧，咁都已經攞走曬噶啦。咁、去到3点钟，咁大家居民就覺得我哋亦都叫做去周圍去搜查啦，亦都去到仲文苑嘅管理處，亦都詢問咗管理處嗰啲職員，話咧事發嘅即係琴晚咧，警察係冇去揾過佢哋攞呢個閉路電視啦，亦都冇攞過任何有關於嗰、個疑凶向佢哋逃向嘅方向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人睇到啊？亦都冇任何嘅警員接觸過佢哋嘅。咁件事之後咧，咁就在場嘅嗰啲咁嘅街坊討論啦。咁不如咁啦，我哋每層樓會去仲明苑每層樓嗰度去叫做洗下樓梯啦，睇下有冇仲會唔會真係有疑凶喺度匿埋，咁會影響到成附近居民嗰啲生命安全嘛，所以佢哋想去調查。咁無意中咧，喺嘉明閣嘅有一樓咧，佢哋又發現到呢套咁嘅空手懷疑著過嘅衫咯。 嗯，其實你見到咧呢個自發去到嘉明苑嗰度洗樓嘅市民有幾多人咧？咁點解佢哋要咁樣組成一啲咁自發嘅搜查隊咧？而佢哋即係可能係有冇話有冇啲咩嘅方法去到搜查？有冇話即係可能幾多人一組啊？或者用咩方法咧？ 其實當場咧大概有4-5个人一組嘅，咁在場都有成20-30人嘅。咁因為佢唔係淨喺嘉明閣嘅，佢唔喺仲明苑每一層樓案發地點嘅附近嗰幾層樓嗰度上樓去睇一睇，咁個疑兇會仲匿埋咯。咁係咁啱， 咁但係啲居民唔驚危險嘅咩？ 其實大家都好驚嘅，但係因為咧，始終我哋坦白講，我哋在場，我哋發現警方嘅處理方法咧。就係話佢一來佢就冇直接去民眾明院一個最近案發現場的地方攞咗閉路電視啦，亦都冇警員去嘗試聯絡過佢哋管理處，話隔日有件咁嘅事，你哋可唔可以調呢個閉路電視俾佢睇啊？亦都冇話，因為曾經咧有個女士咧喺個連龍場嗰度係好近距離咁見到嗰、那個斬人嘅嗰個男人啦，同埋佢亦都拍咗段片嘅，但系警方咧，亦都冇好積極咁去叫做揾佢嚟落口供啊，或者聯絡嘅方法。咁在場嘅居民咧，喺呢啲種種嘅處事方法情況下咧，就完全對警方有啲不信任，同埋有啲不滿，所以佢哋就變咗叫自發去搜尋呢個疑兇咯，或者去搜證。 嗯，根據傳媒報道，其實喺清晨嘅時分都有警員去到大廈嗰度咧，係攞翻閉路電視咧，咁同埋去到出動警犬去到搜查嘅。咁其實你覺得個時間上係咪仍然係未能夠滿意咧？ 其實那個時間很難滿意的，因為其實已經去到案發的，因為去到那段時間已經是案發的兩個鐘到三個鐘頭之後了，那也是因為市民自發去搜證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件這樣的事呢，他的、警方的人員先再回來、說去調查這件事，說、我們找警犬啦，我們 說會逐家逐户問，但是最終我們收到的訊息同埋見到佢哋上去咧，其實佢哋都冇逐家逐户問嘅，即係佢翻落嚟話啊，我哋逐家逐户問之後，佢都冇嘅。咁警犬亦都揾唔到啲乜嘢。咁到去調查呢個 CCTV 嘅時候，其實都好個情況都相當慢。你所以好多街坊都好心急，就圍咗喺出邊就睇住佢。咁但係即係大家都見到，就係佢對呢件事咧，佢唔係非常之第一件事啊，好似以前咁話啊，發生斬人案啦。咁佢可能會地先搜查附近嘅地下有冇做空氣啊，好大規模咁樣去搜查啊，或者去好高速咁去問其他鄰近屋，可能唔係淨做明㗎，或者景林村即係附近嘅地方睇下有冇 CCTV 會影到，但係喺嗰日我哋見唔到有啲咁嘅事發生，所以咪變咗對警方呢樣嘢，我哋唔係太過滿意咯。 係，以你現場所觀察咧，其實警方係動用咗幾多少警力去到調查呢個案件啊？而你滿唔滿意咧？ 其實我見到就係應該都有兩三，應該都有幾部有啲叫做有兩三隊軍裝，同埋我又見在場見到，因為有 CID 同埋有啲叫做係啊。總之 CID 同埋軍裝都喺度嘅，但係佢哋大概就係喺連蓉牆嘅隧道啊，有證物咁我影咗相，咁 CID 咧佢就好高速咁即係叫佢離開啦，咁跟然之後到佢哋再喺附近巡邏咗幾圈，或者揾咗警車去巡邏嘅，咁但係問題係就係佢哋對附近屋苑嘅搜證好似唔係太過上心，咁所以你係咪觸發咗咁多居民自己去？自發去搜證咯，咁你話滿意其實好難滿意，因為我哋喺佢執行期間，其實佢對我哋嘅態度都唔係相當好，好似我哋逼佢出嚟做嘢咁。 做過乜嘢咧？唔好意思嚇。 即係其實佢係一嚟到去到眾議院樓下啦，佢嘅好似一入嚟咧，佢其實都唔係想問件案，佢問點解有咁多人喺度？如果咁多人喺度唔係住户嘅，所有人都要這個叫查身份證啊，要抄，咁你令到好多嗰啲街坊好不滿，因為你連件事都未處理，你就諗住處理咗啲圍觀嘅人先，咁就你令到好多人都好不滿。 係，都想問一下，其實都有報道係指係警員嚟到現場咧，係有抄低咧，就係居民一啲市民嘅身份證號碼，有冇解釋係點解？ 其實佢就冇解釋嘅，佢就係淨係嚟到一開門啦，嗰日我喺地下大堂啦，咁佢一開門，佢就入嚟，就講咗一句説話，就話啊，你哋圍觀嗰啲都要抄身份證，即係其實就冇講解釋啲乜嘢嘅。 嗯。 咁佢連上去樓上面係去睇乜嘢，佢都未講嘅。咁變咗就有啲人咪覺得非常之不滿咯。 嗯，有冇話抄低幾多位市民嘅身份證？ 其實佢本身一開始咧就好要諗住話啊，我要抄曬所有嘅，因為嗰度成二三百人嘅。 嗯。 咁佢想趕啲人走，咁但係我哋咁當然我哋都勸止咗啦，因為嗰刻如果你咁樣做嘅，咁變咗件事就冇辦法可以和平處理啊！ Okay. 我又擔心，咁我又見到嗰件事就我哋希望快速咁樣叫做即係理順咗佢啦，咁大家唔好衝突啦，咁盡快希望捉到人啫，咁但係即係我哋事後咁樣立體再咁講翻咧，我發現咁樣佢咁樣講嘢好令人感到好。好奇怪咯， 系嗱，警方刚才都有喺记者会里面回应呢个事件啦。佢哋讲到话咧，佢哋喺现场首要工作咧系救人同埋缉凶，而唔系咧攞纸笔咧嚟到出嚟录口供啊。咁而其后咧亦都有重案组接手。咁而事实上今日都喺罗湖道系拘捕咗一名涉案嘅男子啦。你点样睇佢哋呢个嘅解释咧？即系话系现场首要工作救人同缉凶，而唔系攞纸笔出嚟录口供。你觉得点咧？ 咁樣其實佢有啲古怪，因為你又冇辦法，你又冇去直接去再問詢問嗰啲嘅目擊者啦，你又冇再去即係去其他地下地方嘅大廈，即係不管係其他周邊嘅嗰啲屋苑，你都冇再去問人哋有冇有電視影到啊，即係你嗰個搜證工作係俾我哋完全感覺到係有啲叫做 hea 啊， 又或者有啲叫做放慢版，咁你叫我哋係冇辦法相信，亦都唔會認同呢個政府而家呢個記者會解釋嘅事咯。因為佢好似好輕微大省啊，其實佢一直都有跟，但係喺我哋現場所見咧，其實我哋係一路咁捉住佢，或者不斷咁去叫佢嚟做呢樣做嗰樣。咁你諗下，連一個咁樣嘅搜證係原來唔係警察去做，而係由居民自發先去揾得到嘅，咁你認為其他我覺得冇人會接受到佢呢個解釋。 最後一分鐘啦，鄭仲文想問下你，即係喺社區連龍牆出現咗咁樣嘅斬人傷人事件，你點睇？ 其實我覺得就有啲心痛啊，因為我哋呢個區一直以來都好和平嘅，咁亦都唔會話有啲咩爭端，因為同埋呢個連龍牆咧，基本上大家政見唔同嘅。咁你可以直情有啲人啊，有得佢撕啦，咁或者有啲人係直情貼另外反對嘅聲音，其實一直以來咧嗰、那個平衡都喺度嘅。咁你話變咗你，如果因為你好對佢政見唔啱，你同佢講兩句我唔中意，跟住又攞刀斬，咁喺個社區引發咗恐慌，因為好多家長都好擔心啊，原來咁樣原來喺嗰個連動場會俾人斬，咁變咗好多人好驚喺個情況係唔敢落去嗰個位啊，好擔心行過去啊，或者好多人都好驚件事，哇！原來咁變，可能有一日會突然間去到自己屋企咁。 好，唔該曬社區主任鄭仲文，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个62岁嘅男人六月喺上水醉酒同人争执之后，被指袭警被捕，喺北区医院拘留期间，怀疑被警员虐打。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话，警方重案组已经拘捕两个涉案警员，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案件已经交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循刑事方向跟进调查。谢振中话：警方高度关注事件，对有关暴力行为绝对唔能够接受，亦都唔会容许。警队一定唔会姑息所有暴力行为，尤其系涉及警务人员知法犯法。重申对今次个别案件绝不纵容同偏私。他又說警方在6月底收到事主的兒子的投訴，但投訴警察課其後一直未能夠聯絡事主和他的兒子，直至今天在民主黨記者會上見到有關片段之後，認為事態非常嚴重。警方证实，下午在罗湖拘捕一个50岁男人，同将军澳凌晨发生的持刀伤人案有关。男人因为涉嫌伤人被捕。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话，凌晨1:30左右，警方接报在将军澳一条行人隧道发生伤人案，冲锋队警员在1:40到场调查。谢振中重申，警方绝对不能够，是绝对不接受暴力行为，不论涉及任何背景人士，都会不偏不倚调查。监警会主席梁定邦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说，政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有助缓和民愤，他形容是非常合理的诉求。梁定邦说，警员在执法过程中已经处于容易令人反感的位置，不能够单靠警方令香港回复平静。香港面对政治问题需要政治解决，否则香港会继续面对消耗战。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至今并没有回应市民的诉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梁定邦认为林郑月娥不应该就独立调查委员会落闸，但要非常小心处理。他建议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研究如何改良警方的执法，不应该针对个别警员行为，警员涉嫌违规的问题应该交由内部纪律聆讯处理。社交網站 Twitter 和 Facebook 關閉超過200,000個中國內地的帳戶，說帳戶獲中國支持，針對本港近日的示威活動散播不實言論。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不了解具體情況，但對於當前香港的局勢，14億中國人、海外華人華僑、廣大留學生當然有權利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對於 Twitter 表示將會停止接受政府控制的媒體投放廣告，耿爽說香港發生什麼、真相是什麼，世人自然有自己的判斷， 反问点解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嘅就一定系负面同错误？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同当地民众沟通，对外介绍中国政策，讲述中国嘅故事系情理当中嘅事。唔知道某啲公司或者某啲人反应咁强烈，反问系唔系督中某啲嘅短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而东区海底隧道咧去九龙方向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大埔道方向旺角近住美河楼一段慢车，另外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一段都系慢流。提提大家一宗封路措施啦，荔枝角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梁敬国，记得几年前我参加广东广西的招财计划，令到我今日有机会参加广东广西的主持工作。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才、急才相当不错，我就鼓励你参加今次的招财计划。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号星期日截止啊！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啊！就住咧，我哋今日两个嘅话题啦，包括就系将军澳连农场嘅斩人事件啦，以及系有警员咧喺拘捕疑犯期间喺北区医院嘅独立病房咧就系殴打疑犯嘅事件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嘅。咁我哋咧头先咧就讲完呢个将军澳嘅斩人事件啦。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北区呢个嘅有警员咧喺扣留疑犯期间咧殴打嘅事件嘅。咁话说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咧林卓廷就收到市民求助，就投诉咧话有警员咧喺拘捕佢，将佢咧扣留喺医院嘅独立病房期间咧系殴打佢。个情形系点样咧？就系话有拳打下体啦。有掌掴面部啦，有警棍咧督佢嘅下体同埋肛门等等嘅事情发生。事源就系咧，有一名嘅62岁嘅男事主姓钟嘅，咁就喺6月尾嘅时候咧，喺上水饮醉酒咧就同人争执，之后咧就被指袭警被捕，送咗去北区医院嘅急症室。咁而事主咧因为醉酒啦，咁佢嘅双手双脚咧就被绑喺病床上面，就送入咗独立嘅病房。医管局提供的一个闭路电视片段咧，喺今日嘅记者会上面咧公开咗，咁就见到咧有两名嘅军装警员咧就先后掌掴事主啦，用一啲嘅衣物咧去揞住事主嘅口鼻啦，大力揿住事主嘅眼啦，同埋咧就系打事主嘅下体等等噶。咁而事主嘅仔咧，咁喺今日记者会里面讲到话咧，系喺保释 嘅期间咧，就发现咗呢名嘅事主咧，佢嘅右手无名指嘅指筋断裂啦，而且话咧佢周身伤，身体有多处嘅瘀伤，口角流血，咁同埋咧下体感到痛楚。咁佢哋今日开咗记者会咧，就系去到公开片段咧，去公开呢个嘅事件嘅。咁而咧，警方咧就喺今日就出咗呢个嘅记者会啦吓，咁亦都系回应翻呢个嘅事件，咁就话到咧系有新界南嘅重案组咧以刑事方向嘅调查啦，系拘捕咗两名涉案嘅警员，话佢哋咧系涉嫌袭击导致咧造成身体伤害罪。咁详细究竟警方点样去回应呢个嘅事件，点样去处理方法咧？我哋咧就截录咗咧今日咧记者会相关嘅片段。 六月底嘅时候咧，收到当事人个仔咧就去我哋湾仔嘅投诉科作出投诉。投诉科收到相关嘅投诉之后咧，见到案件嘅初步资料咧系一个需要调查嘅案件，咁所以咧佢就交咗俾新界嘅投诉科调查队。投诉科调查队收到相关嘅投诉之后咧，作出咗一个希望同呢一个报案人，即系事主个仔啦，又或者事主咧系希望同佢作出进一步嘅理解。由六月尾一路去到八月头咧，分别有四次尝试接触投诉人，咁但系四次咧都未能够接触到。呢个当事人咧系牵涉紧一间刑事案件嘅。咁投訴科係一路有同調查刑事案件嘅隊伍了解佢刑事案件嘅調查進度啦，亦都有攞咗當日由嗰個刑事案件拘捕到喺醫院相關嘅人員一啲當值嘅記錄，確認有邊一啲同事有機會喺呢個案件裏面牽涉啦。直至到今日民主黨個記者會裏面咧，咁我哋先係首次見到相關嘅錄影啦，個 CCTV 啦。咁我哋認為呢一個錄像咧係一個喺整個調查裏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證據。我哋即刻交咗俾新界南總區重案組，因為我哋認為呢個案件係需要進行一個嚴重嘅刑事調查嘅方向去進行。咁所以咧，其實喺好快嘅情形之下咧，其實我哋鎖定咗兩個嘅同事，亦都喺頭先三點鐘嘅時候咧，就拘捕咗兩名嘅同事，就牽涉傷人罪。我哋稍後咧，亦都會根據咧警隊條例咧，會將佢哋停職嘅。 但係點解當時即係六月底知道收到投訴之後，但都冇主動問醫院攞個 CCTV 嘅片去調查呢？ 醫院裡面嘅病房裡面咧，以我哋嘅理解咧，一向係冇 CCTV 影到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就住呢個事件咧，會再同醫院理解，因為咧個調查嘅內容必定係會再正式向醫院咧，睇可唔可以攞到相關嘅證據，咁就會作出一個嚴肅嘅跟進。 想問翻咧，喺醫院嘅時候知道邊啲警員當值，咁點解冇向嗰啲警員落口供？ 我諗最基本就係指控咧，其實嗰刻咧都係未清晰嘅，咁所以變咗咧，最主要都係確認佢嗰刻其實係咩時間喺咩地方出現，就好難喺未有一個正式投訴嘅內容嘅時候咧，同佢攞口供咧，就算攞口供個內容咧都係唔會完整。 刚才听到的片段咧，就是警方今日嘅记者会里面咧，回应翻有警员咧喺拘留呢个疑犯嘅期间咧，殴打呢个疑犯嘅事件嘅。咁其实咧喺警方嘅记者会咧，开头咧，公共关系科嘅总警司谢振中咧，已经系提出呢个嘅事件，兼且咧就系讲到话呢个嘅事态严重啦。咁啊，以一个嘅有重案组咧，就以刑事方向调查啦，拉咗两名嘅涉案警员，话佢哋袭击导致身体。造成身体伤害罪啦，并且讲到话涉及有警员知法犯法，系话会唔会纵容，系会依法办事，绝不偏私，将会尽忠职守咁保障公众安全。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争议喺当中噶，包括咧就系警方讲到话今日嘅民主党记者会咧，先至第一次咧见到相关嘅一啲片段，又话咧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证据。而另外咧就系其实事主个仔咧之前亦都系试过去警察嘅投诉关系科嗰度咧系。作出投诉，咁但系咧，警方就话咧喺六月底到八月头咧呢段期间咧，试过分别四次咧想接触投诉人，留低联络方法，留低嘅联络方法，但系咧都接触唔到涉事嘅投诉人。咁而亦都讲到话咧系医院里面嘅一啲病房咧，一直咧都系冇 閉路電視可以影到，咁所以咧會同醫院去到了解翻嘅。大家點樣睇今次嘅事件呢？對於警方處理呢個警員行為嘅手法又有冇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呢就有協助呢事主今日開記者會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林卓廷你好。 你好。 係，請你講下點樣去接到呢個嘅市民嘅投訴案件。 是我哋喺上水一位社區主任麥國朗峰就喺街上係接到事主兒子嘅求助，因為佢事主翻咗屋企之後就同屋企人披露係喺醫院入面俾警員係凌虐，咁所以我就開始去幫個事主去攞翻個公道咯。 係幾時收到佢哋嘅求助啊？ 我記得是六月底的時間的，咁我收到之後呢就隨即是建議事主向投訴課作出投訴，咁同埋呢我哋亦都是接觸醫管局去嘗試攞個閉路電視的錄影片段嘅，咁我哋亦都花咗相當時間，因為我哋要核實嗰個病房係咪有閉路電視啦，係咪有錄影啦，咁同埋係要透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底下去索取返啲個人資料，咁所以嗰度呢我哋最終係喺上個禮拜事主自己係攞到嗰個片段，咁我哋亦都同佢傾過詳細嘅談過如何去跟進個案件，咁佢哋同意底下呢，咁我哋就最終係今日係召開個記者會，公開片段同埋要求警方係嚴肅調查啦。 嗯，對於有警員喺扣留疑犯嘅期間作出咁樣嘅行為，你自己有咩反應？ 我覺得係令我極之震驚。一個警員佢拘捕咗疑犯，佢本身係有個法律嘅責任去確保佢嘅安全，佢不單止冇咁做，反而是加害於他。這位疑犯他是因為喝醉酒在屋企附近跟街坊喊殺，咁警方嚟到，警方就指他襲警就拘捕了他。他是一位62歲的長者嚟嘅。當時他入到醫院亦都是個酒醉未醒啊，喺度大吵大鬧啦。咁最終是被院方呢是綁住曬佢手腳喺個病床嗰度。他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为什么涉事的警员要这样长时间用不同方式去凌虐他呢？包括去殴打他的性器官啦，去找强光照他的眼啦，蚊他脚毛啦，大力按他的眼啦，掌刮他啦，拳头打他腹部啦，还要咬他的手啦，即令到佢係身心嚴重受創嘅，佢最終係喺個鏡頭前面呢係不堪呢個凌辱，嘗試冚頭埋去床邊嘅欄杆去自殺。我哋覺得即係有關嘅警員呢完全失去人性，去濫用佢嘅權力同埋武器去凌虐事主，用個警棍去襲擊佢嘅下體，再放喺佢嘅面上边，即系呢啲完全系败坏成个警队嘅纲纪，亦都令到我哋不得不质疑，其实呢啲事件系咪冰山一角呢？ 嗯， 会唔会有其他更多人，好似之前好多示威者指控警方咁样，系被拘捕之后系受到唔同形式嘅武力对待，甚至系酷刑呢？咁、我觉得警队真系要认真反思他们内部的文化和投诉的机制是不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造成警队里面有这样的害群之马，是居然这样去滥用他们的权力去凌虐一个被绑手脚的长者咯。 林卓廷啊，其实今次个事件呢就是警员将这个疑犯呢就是扣留在医院的独立病房那里，就因为呢就是他都喝醉酒啦，刚才你讲到可能情绪都有点不稳定啦。咁在独立病房扣查疑犯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有什么制衡呢？今次事件就说个事主的仔呢去到民医管局那里拿回相关的片段来到公开啦。咁但是其实一般来讲在这些独 立病房或者其他的扣留的情况之下，疑犯的利益怎样得到保障？ 今次就不幸中的少少幸运呢，就是那个病房里面是有一个隐蔽的镜头去录低晒整个事发经过。因为这些被精神紊乱的人士入住的病房呢，是避免他拆了啲镜头呢，所以就用了隐密镜头的装置。但是一般其他病房，第一就未必有闭路电视啦，或者被扣的譬如警署入面未必有闭路电视影住所有的位置啦。第二呢，影住又未必有录影的情况。所以今次是有多少的幸运成分，是攞到呢个片段去指控滥权的警务人员的。一般来讲，要去监察警员有冇去滥用佢权力去暴力对待被捕人士呢，我哋好多时候就依赖律师嘅制度，因为被捕人士可以要求见律师啦。但我哋见到反送中运动开始至今呢，是有好多好多嘅事例，律师系被拖延去见佢哋嘅当事人，系讲緊系上一两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嘅事情。当个被捕人士系冇办法接触佢嘅律师，或者打电话俾佢屋企人，而喺个警署或者被羁留嘅位置系冇其他人系监察住警方嘅行为，我哋就有好强嘅理由同埋担心呢，会唔会有部分嘅警务人员佢情绪系失控，是会滥用佢嘅暴力呢咁样。 Okay. 呢啲系另外好担心嘅情况。 Okay. 其实事主个仔呢都系有向警察投诉课呢系作出投诉㗎。咁但呢，今日警方喺记者会上面讲到话呢，喺六月尾至到八月头期间呢，分别四次想接触呢投诉人留低落嚟嘅联络方法，但都联络唔上。其实你自己有接触事主佢哋一家啦，咁有冇了解过点解警方四次都联络唔到呢？ 首先事主呢，因为工作关系未必是经常听到电话的。但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事主在最初去投诉课投诉的时候呢，已经是清楚指出他爸爸几时在北区医院的病房里面是被警员殴打。同时事主的儿子亦都是讲了，当时是问了院方，是相信该个位置是有闭路电视有录影的，是要求警方去彻查。但是事主同我们讲返，他的感觉是处理这些投诉的投诉课人员呢，根本是没什么心机去听他的投诉。咁他觉得个即是处理是相当不理想啦。咁他亦都回应今日记者会警方的说法，他是表示非常之愤怒。因为他是假设警方听了他的资料之后呢，是会同院方同埋涉事的警务人员尽快去调查。既然个闭路电视录影片段我哋都攞到了，点解警方会冇尝试过去攞呢？这个是好明显是一种失职，或者是尝试去包庇涉案警员的做法咯。 OK， 嗱，而家警方就话咧，就重案组都去到介入调查啦，咁兼且系拘捕咗两名涉案嘅警员啦。咁你自己系咪满意咧？咁而另外就系有冇咩方法再想去跟进落去咧？ 绝对系唔会满意嘅，因为咧佢拘捕涉案两名警务人员系用一个好轻嘅罪名，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但系我哋睇翻成段片咧，呢、这个唔止系袭击造成身体伤害，呢、这个系施行酷刑嘅罪行嚟噶。因为佢系喺警方嘅扣留期间，系完全冇反抗能力，俾佢系凌辱佢嘅身体同埋心理，造成咁严重嘅伤害。呢、这个已经系违反咗酷刑罪噶。我唔理解到点解警方系用一个咁轻嘅罪名去拘捕涉案嘅警务人员。第二点就系、是，在现场我们见到片段有便衣的警员和另一个军装警员，而便衣警员是看住他的同僚是开始虐打事主的，他有没有去尝试制止，有没有去向上级汇报等等呢？我看不到咯。如果他是 袖手旁观，呢、這个亦都系触犯咗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嘅。所以而家警方净系拉两个警务人员咧，我觉得系冇去全面系拘捕所有涉案嘅违法警务人员，同埋咧将拘捕嘅罪行咧系好轻咁样去用最轻嘅罪行去拘捕佢咯。 好 ，OK， 好多谢晒林卓廷啊！林卓廷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大家对事件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邝先生，邝生你好， 你好， 系， 我想讲讲头先嗰度，其实呢次咧就系真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咯。咁如果差人知道嗰个独立病房里面有摄录机咧，佢就肯定唔敢咁大胆。但系而家最好咧就有人影到佢。等佢就冇得拗，同埋咧呢样咧好清楚俾市民睇得到，呢个投诉警察科系冇用嘅。投诉人哋六月几已经投诉咗，你乜都唔做，即系话打电话，有冇啲咁嘅理由咧？人哋已经俾晒资料你，你是否应该第一时间就当日边啲负责嘅警员就应该已经落口供啦？你可以到时又话，哦嗰几个月佢乜都唔记得晒，咁你系咪令人唔信服你成个警队啊？同埋投诉警察科里面嗰啲。调查人员是不是缓忽的手，冇履行佢应有做嘅工作咧？咁我想即系话反映到，其实成个投诉警察科就应该要独立于个警队，先可以真系调查到警方系咪真系有做错嘢嘅。 嗯， 就等于以前反贪污部一定要用 ICAC， 唔可以再摆投诉警察科警队里面。 OK， 好多谢晒邝先生嘅电话吓，我哋继续听电话，有何太喺度，何太你好。 你好啊，对唔住啊，我咧有啲紧张同埋心情好唔舒服。 唔紧要，慢慢讲。 所以咧，你哋唔好怪我。 慢慢讲， 我都唔好啊，因为我听呢段新闻之后，我真系好惊。点解香港会变成咁？啲警察真系好得人惊。因为警方出嚟讲，佢话佢唔知道病房有 cam， 但你谂下，如果佢知道病房有 cam， 佢比林卓廷再早啲去同啲医院嗰度攞咗啲 cam， 可能已经消灭咗证据。我而家好担心喺警察局里边嗰啲小朋友，因为冇即系佢哋会点对佢哋，又冇证据话佢哋，我哋啲小市民可以做得啲乜嘢？我哋而家好似见到大陆咁，我唔想咁啊！我想问你，大家一齐凭良心、凭直觉去评，去评说嘅，去睇下成件事发生咁咩事？而家就个警员真系过大噶。我哋如果再唔大家一齐正视，会好大件事噶。我哋今次成日讲话唔知道，你谂下话唔知道病房有 cam， 其实系好恐怖嘅。你睇到呢句，我心跳到砰砰声，我系忍唔到你，我好担心啲小朋友，同埋你见到啲黑帮又出嚟斩人。琴晚我已经仲呼吁啲小朋友唔好再走练老枪，练老枪唔紧要，我哋再射过啦。你哋留低佢啲死难，佢都唔紧要。唔好再用手练路上。 好，好多谢。 担心你哋在路上，我好内疚，我哋呢一代乜嘢都做唔到啊！你哋 明白明白何太嘅情绪，相信都好多听众啦，好多市民啦，都睇到呢啲事件咧，都会。有強烈的感受啦，多謝曬何太的電話，都感受到你的感覺啦。我哋聽到嘅聽眾啦，有鄧先生喺度，鄧生你好， 晚安各位好， 係你好。 其實咧，我相信咧，依、這個咁嘅情況咧，已經係警方嚟講一種好慣性嘅動作。因為我講翻我個人嘅經歷啦，咁、我有一次咧，我在大廈咧，咁啊，我一入 lift 有幾個便衣就夾住我，叫我唔好喐。咁我就唔喐啦，咁佢就問我住邊層樓，咁原來呢佢自己點錯咗層樓，又去錯咗我單位，就以為我係去想搵個嫌疑犯。咁當時呢我就落返管理處度，我話啊管理先生啊，我想睇睇當時有冇錄影喎、啊。佢話冇啊，話點解唔錄影啊，因為啲有警務人員收咗 pass， 佢話要嚟查案，就要求我熄咗部錄影機。所以我覺得呢個動作呢基本上係警方慣性已經將啲錄影機熄熄咗佢啦，只不過就啱啱今次個鏡頭係隱蔽，咁佢係照揼人，其實唔係第一次咯，相信都係。 咁嗰次警員對處理你嘅情況有冇咩你覺得唔滿意嘅地方咧？ 其實就冇話滿唔滿意嘅，當時喺部 lift 裏面幾個便衣咁樣夾住我， 咁我當時我都好合作，因為第一件事咧喺 lift 裏面咧有三個警務人夾住我，我都知心知不妙啦。咁但係高過兩點啦，如果警務條例嚟講，喺 law enforcement 啦，佢答你嚟講不需要有理由噶，係咪？咁佢話你喐我，我咪答你咯。三個人遮遮掩掩嘅鏡頭都可以，但係我諗唔到警務人員係可以話俾。 我谂都有相关法例去到规管咧，就系警务人员嘅行为啦，即系例如今次呢个事件出嚟之后咧，咁其实而家重案组都以呢个涉嫌袭击导致身体伤害罪咧，去到拘捕咗两名嘅警员。 但系依个都唔系我哋主要原因咯，主要我想知道依个系一个风俗咯，已经佢哋惯性嘅行为嚟噶啦，已经系。 明白， 即系唔只不过捉到咧，就佢咗话冇听。 有呢个嘅质疑啦，好多谢晒、时间关系啊，多谢晒邓先生嘅电话先，听一次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中线有坏车噶，龙尾排到过咗风力楼，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咗路，龙尾已经过咗风力楼。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落铜锣湾嘅支路咧就比较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我哋下一节再见。 维港环保科技进入环球金融同埋中国创意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报14,04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5美元，卖出1,504.68美元。港汇指数106.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啊，近住蝴蝶谷道咧，中线坏车仲未拖走啊。咁而家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改行其他路啦，就唔好行龙翔道，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由于近住蝴蝶谷道咧，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啊，而家去荃湾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龙。长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系正常嘅。咁反方向翻沙田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流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啦九龙城段来回方向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咁由于太挤塞啊，提多次大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非常之挤塞。去荃湾方向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逢星期一至五10:07，大城小事有嚟自北京嘅萧炳恒。 中国社会真系好复杂噶。 冲绳嘅岑浩谦。 点解啲日本嘅年青人会中意翻乡下耕田？ 韩国嘅黎慧欣。 欧巴咧就自称自己系悭面族。 加拿大嘅卢业薇 就喺温哥华嘅中心嚟噶。 美国嘅严剑玉。 两宗枪击案。 震惊全国。 星期日晚12点到2点半，大城小事精华版，一次过重温精彩节目，同你站高一点看世界。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日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敌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今日嘅评论员系邱子勤啊，邱子勤你好。 啊，你好。 嗱，点样睇而家个反修例风波嘅事态发展咧？咁而家咧就系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见记者，咁啊提出咗两样嘢咧，咁就去到俾大家去跟进嘅。咁第一咧就系关于监警会方面咧，咁佢就讲到话咧，监警会上个礼拜咧都系通过咗咧，去到延伸审视咧，公众即系警方处理公众活动的手法的一个工作范围，由原本监警会的一个审视工作由7月2号一直延伸至到7月2号以后，而事实上是未设有一个终结的时限的。而林郑月娥也都跟监警会的主席梁定邦讨论是否需要增加监警会成员。另一方面就是林郑月娥就宣布说会马上展开工作去到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咁我哋不如首先讲一讲呢个沟通平台先啦，邱子勤。因为咧佢就讲到话咧，希望呢个沟通平台咧系开放直接，同各个阶层、唔同政治立场、唔同背景嘅人咧一齐进行。又讲到话咧，系佢本人同埋司局长咧都好愿意咧去到社区直接系进行呢啲嘅对话同埋沟通。亦都话咧系会先接触一啲咧喺呢段时间里面咧喺民间提出一啲构建呢啲对话平台嘅有心人。好啦，邱子勤，而家我哋先讲呢个沟通嘅平台。呢、这个时候提出沟通平台，你自己点睇咧？ 我估喺而家即系经历过两个多月嘅抗议活动里面咧，即系你见到政府似乎都即系已经无计可施，亦都已经耗尽晒佢整个嘅政治能量。咁似乎呢个所谓构建沟通对话平台咧，即系都会被理解系一个即系拖延时间一个手段啦。我估好多嘅抗议出嚟抗议嘅市民都绝对唔会认同佢有诚意去建立呢个或者有能力去做呢个平台，因为基本上即系你要有一个对话嘅平台嘅前设系一个信任，咁但系其实社会上而家对政府整个嘅公信力诚信其实都破咗产嘅，咁喺咁嘅情况，即系大家其实只需要你 即係回應嗰五大訴求，其實嗰個訴求或者內容都好清晰。咁你政府一路去迴避唔去處理，咁然後我嘗試啊話建立一個平台去溝通，咁但係其實大家社會上個訴求其實好清晰。咁我你一路去唔去處理，咁我哋社會上又點會有信心覺得你呢一個所謂溝通對話平台呢係真係有用呢？咁另一方面，咁佢話希望同唔同嘅司局長落去社區，咁我估即係喺社區嚟講呢，而家其實對政府啊，對啲問責官員啊都好有意見，咁我估如果佢落去社區，可能嘅問題都會更加大添。 嗯，各位听众点睇呢？对于喺监警会系去到延伸佢哋嘅搜查、审查嘅审视嘅范围，以及咧就系政府话而家去到透过一啲有心人去到建立一啲沟通平台，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招芬。罗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嗱，我哋同你倾下，主力倾下呢个沟通平台嘅问题啦。首先讲呢个沟通平台啦，咁究竟而家有冇话一个形式系点样嘅咧？咁同埋而家系咪一个适当嘅时机去进行沟通平台咧？ 我谂政府咧就今日特首只不过系提咗一个即系建议，因为大家都觉得系需要沟通嘅，同埋咧就系我谂过往几个月大家睇到咧有即系去参与各种示威行动嘅人，其实都各有诉求，咁真系要去理顺一下究竟佢哋即系要求啲乜嘢，或者系心中有啲乜嘢不满，即系除咗咁大诉求之外咧，特首都一直都已经解释咗佢系回应咗部分噶啦，但系知道未能够满足晒全部人。更重要的呢，他都是说希望能够向前看，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互相谅解尊重的态度去香港寻找的出路。我觉得这一点呢都应该是大家都期望见到的。所以他就说过往都有很多人跟他提意见，说应该是多些沟通，但因为示威的人士今次大家都知道是即系 water 啦，即系冇大平台啦，咁所以就系通过不同界别嘅，佢今日讲用个词就叫做有心人士啦，因为不同嘅人都话，我哋都觉得政府要同某某人沟通啊，但系你正话都讲得啱嘅，系话咧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想直接同政府沟通嘅，即系都有呢个咁样样戒心啊，咁所以系咪可以通过呢啲系正所谓系市民或者更信任嘅人？去通过他们去听一些诉求 okay, 或者我们是包括是管治方面有没有一些东西要更改、啊 嗯、好，罗太因为个线路可能有少少不稳定，那我们再去处理一下先，是跟邱志勤再傾下先。现在林郑月娥呢就提出呢就是有一个讲法的，就是话呢因为早前呢个情况呢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呢这个沟通平台呢进行呢就是有困难。咁係咪代表住其實而家嗰個嘅時機就係適合做呢個溝通平台呢？你又點睇呢？ 其實我覺得政府喺即係同各界溝通嘅時候呢，其實錯過咗好多機會。其實留意返唔係淨係政府話即係想同即係社會唔同各界人士溝通。其實喺整個嘅即係兩個幾月嘅抗議，特別喺開頭六月嘅時候呢，即係有多次嘅危機同爆發嚴重衝突嘅時候呢，其實有啲即係一啲嘅議員其實都話想同即係特首見面，希望即刻同佢反映個問題嘅。其實已經是多次咁做，咁大家都好有誠意，希望想即係政府聽，咁但係有即係好奇怪就係點解嗰陣時即係政府選擇去唔去聽咧？咁而家嗰兩個幾月，而家先發翻嚟，咁其實會令到公眾都質疑，其實政府係咪真係有誠意咧，還是係一個拖延嘅手段咧？咁樣 嗱，羅范招芬就喺翻電話旁邊啦，羅太， 唔好意思啊，正話嗰啲 係唔緊要， 唔係幾好係咪？係 頭先係我哋講緊咧呢個對話時機嘅問題，因為其實政府多次都講到話，等咧即係平靜，一切平靜之後咧，就會展開真誠對話。今日咧，林太都講到話啦，因為早前情況比較唔穩定。溝通工作比較困難，係咪代表住而家就適合呢？但係頭先我哋評論員邱子勤就話，過往好似錯失咗好多對話機會咯，而家仲有冇個信任存在呢？ 我諗因為呢件事呢，就其實而家就未曾完全平靜嘅，因為都仲有好多行動係即係計劃之中嘅。咁但係因為睇到禮拜日呢，我哋都見到又係好多人係好和平地即係出嚟去表達一啲訴求，同埋一啲即係用行動去傳遞一個信息俾政府啦，咁政府都係要即係有一種回應咧，都覺得我哋係要 去建立一啲溝通平台，但係去建立咧，其實都係一需啲時間同埋去設計。正如你講，形式係點啊？究竟同咩人溝通啊？咩課題啊？咁所以特首今日都話咧，佢都好希望咧，大家首先就係要用一個即係互相諒解同埋尊重嘅態度先。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都個目標咧，都係希望去。即是为香港寻找一个出路，为将来建立一个更，即是我都希望见到一个更公平啊，更公义啊，即是令到青年人更有上流机会啊，等等啊，或者是更多可以划，即是消除到他心中的疑虑的一个平台啦。咁但是都需要同不同的人去，可能不同的界别做的方式又可以不同。但是我觉得除了话是就咁一味听意见呢，我以前都讲过，其实是去提供意见最好是有一些焦点，大家都说喂我某一个界别我是同即是讨论啲咩问题，同埋政府都是要听完之后要有个回应，如果唔系大家觉得即是咨询员冇下文嘅，咁点呢，咁所以我觉得政府都是要用心去设计。咁我亦都好希望呢，即是譬如话好似即是嗰啲学者呢都会喺呢啲地方咧提多啲意見俾政府，因為喺外國其實都有好多好多種形式嘅，即係民眾參與嘅溝通。我諗而家社會我哋唔能夠再係淨係靠嗰幾百個即係諮詢委員會，即係淨係話即係聽精英啊、專家嘅意見啊等等咁樣。 係阿羅太啊，因為咧其實今日咧特首都講到話咧係會透過一啲即係曾經提出過唔同形式溝通平台嘅有心人。去到咧就作出一個即係聽佢哋嘅意見啦，咁探討下咩形式嘅對話。咁但係我哋自己都去揾翻，即係呢段時間咧，社會上有咩人士提出過溝通平台咧？好似比較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大專院校嘅校長啊，包括教育大學張仁良啦、浸會大學錢大康啦、中大校長段崇智啦等等。咁而其他嘅界別咧，可能係就講緊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啊，或者係請特首落社區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啊等等。嗱，因為之前咧就試過，特首都試過喺7月初嘅時候咧，透過大學校長咧聯絡一啲學生會嘅代表咧去到對話啦，咁但係就唔能夠成功啦。而咧就係其他嘅界別又有冇能夠方法去到揾到唔同政治立場嘅人一齊去對話咧？ 我就唔係好清楚，即係特首到底見過啲咩人啊，同埋係佢會即係同邊啲人直接對話啦。我自己就譬如話，我比較熟悉嘅咧就係譬如話福利界啊，同埋係教育界啊咁。咁我覺得其實教育界其實會係一個即係都相當好嘅一個界別，因為青年人好多時都係好信任啲教授嘅。咁亦都教授咧，亦都即係尤其係大學啦，啲年青人啦，佢哋係會同即係教授係好密切嘅信任教授。咁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同啲教授多啲溝通，就話其實而家青年人裏面佢嘅困擾係乜嘢咧，或者佢哋最想得到乜嘢咧？佢覺得如果要建立一個未來一個更美好嘅香港，佢覺得佢自己可以擔任到啲乜嘢，可以點樣去貢獻？因為我哋成日都話青年係將香港嘅未來嘛。咁所以我覺得大學校長啊，或者唔係淨係校長一句，我亦都唔覺得係一幾千人或者幾百人嘅呢類咁樣嘅平台個溝通係好有效嘅，反而係每個教授自己，或者甚至你每一個企業，因為而家今次我哋睇到朋友圈裏面有可能有不同嘅意見，咁係咪每一個企業都可以喺佢自己嘅小範圍度都去聽下自己嘅年青嘅一啲僱員對香港社會的一些看法呢？我覺得其實做的方式是很多的。 但是羅太爺就很多年輕人呢現在有份抗爭的呢都很有原則性的，即譬如說上次7月初那個的會面的邀請這樣，其實學生會的代表呢是提出兩大要求，就包括呢包含各界代表的公開對話，還有呢承諾呢唔對呢個參與過行動嘅示威者咧作出追究，咁所以咧都冇辦法咧令到個會面成功。你而家再去到即係透過譬如話教育界啊、大學校長啊、教授等等，去到約年輕人去傾，佢哋都可能會再提出類似咁樣嘅前設，你又點樣回應？ 我覺得咧，我哋而家唔係再揾代表，因為而家喺呢個社會上咧，即係個代表性嗰樣嘢咧已經係即係好低嘅。反而咧，我哋係更要廣泛地去接觸不同階層、不同背景、不同專業等等的年輕人。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能夠通過譬如話社會福利界，佢可以接觸到好多基層嘅青年， 了解到他们日常遇到的困扰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是要真的要做一个，如果真的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够一笔塑造所有人的要求都是一样，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学，其实如果你说青年人你想香港将来是怎样，你提一些建议，或者你对香港现在管治的问题又好，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又好，房屋问题又好，你有些什么觉得最想政府去做是实质的，就不是纯粹说我不满现在不够屋，但是现在就是说喂，如果做咁咁咁，你有啲咩实质建议呢？大家系一个有建设性嘅一个交流，我觉得研究系可以做到嘅。咁就即系有不同背景，其实我都好同意嘅，因为我哋即系都有，我知道喺学界都有搞个叫做四国辩论会啊，或者有个为政策事啊呢啲咁样嘅活动咧，都系俾啲年青人咧去了解政策同埋去提供政策建议嘅。咁佢哋好多都係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呢，佢會發覺佢會了解多咗，咁亦都係會因此呢，佢亦都係會即係多啲思考人哋嘅角度係諗緊啲乜嘢，點解佢會反對呢個問題。我覺得我哋而家係需要多啲公眾參與，係通過呢個呢就係可以有意見嘅交流，有價值觀嘅釐清，因為人真係有唔同嘅諗法嘅，就算在大學裏面都有不同的學生群體，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可能讀 business 的和讀社工的讀同醫科的都可能有不同的。 但是我估呢，即是讲沟通或者刚才你讲参与，我觉得即是好同意的。咁但是问题我估而家社会上特别可能先你提的年轻人呢，他们最希望参与呢就是点样能够香港尽快落实双普选，这个先令他们有真正的政治参与。咁你点处理他们这个诉求呢？ 我覺得咧就係咩叫做雙普選咧，大家好可以斟酌嘅。因為如果你話，如果我哋完全都一定要攞西方嗰套一人一票咧，其實就都會發覺而家西方都有一個重新思考。即係如果你睇 Michael Sandel 佢嗰啲 YouTube 嗰啲講，佢都話我哋要去改善嗰個民主嗰、那個，即係佢叫 deliberation， 即係嗰個唔可以純粹係用一個口號式咁樣講嘢。要了解到實踐背後你是達到什麼，究竟雙普選是一個過程而達到一個某些目的，因為它的目的本身，我想這些都可以討論。但是這個問題呢涉及到中央，我覺得在我們自己特區範圍上能夠做到的呢，就應該是盡做，令到呢就是有一個所謂的有更多的公眾參與去制定政策，其實本身都是一种民主的体验来的。 咁你觉得譬如话即係呢啲年轻人喺一啲沟通平台上面提出话政制嘅问题不满啦，咁係咪代表住即係而家就係适合一个时机去到展开政改嘅讨论呢？ 我觉得呢个未必一定係最好嘅时机，因为今次喺社会度其实个撕裂嘅程度係更大嘅。我反而就希望我哋先找一个咧，系有一个共同目标嘅个议题，大家去讨论咗先，然后系不同政治背景、不同阶层嘅人，大家都喺一个共同嘅目标之下先去磋商，咁样咧就大家会多啲，会收窄咗分歧，建立多咗互信，然后先去再去倾一啲具争议性嘅课题。 罗太太，因为今次啲示威者咧，嗰啲五大诉求咧都相当之清晰嘅，咁而且咧，当中都涉及即管治啊、政改啊，以至即警察嘅权力嘅问题嘅。如果你觉得即有啲问题，即可能未系时候去到展开讨论的话，你担唔担心呢个平台即其实系得唔到示威者嘅信任？ 嗱咁樣，因為示威者我都話個背景係有好大嘅，即係不同嘅，有青年人，有中年人，有年紀大嘅人都有人出嚟行出嚟嘅。咁而真係要找尋事實嘅真相咧，而家監警會都話佢哋會擴大嗰、那個可能擴大嗰個委員人數啦，因為工作量都好大啦，亦都會請外國嘅專家啦。咁佢都係需要時間嘅。咁我諗當佢哋喺度研究喺度調查嘅時候，我哋就要不失时机地咧，就要同社会各个阶层，即系喺公众参与嗰度做多啲嘢，建立多啲互信，喺一个共同嘅目标度。我觉得香港其实对青年嚟讲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提供一个更美好嘅香港啊！咁我都好想听青年人睇就系今日 他覺得香港在哪裡我們應該再改善呢？如果你要民主，其實就是你想你的聲音被人聽到，怎樣才可以聽到你的聲音呢？ 嗯， 我覺得這些問題如果我見到年輕人，我就會問他這些問題。 Okay.好，阿罗太太想问你对于一啲会面形式嘅一啲你自己嘅諗法或者建议，即係譬如话究竟呢啲嘅沟通平台公开做啊定闭门做呢，跨界别啊定係叫做逐个界别去傾呢，呢啲都可能係涉及好多唔同嘅讨论嘅议程同埋议题㗎。 嗱，我初步我自己都喺度接触，即係开始即係所谓係走出去接触不同嘅人啦。咁而家即係有好多朋友同我安排啲都係小圈子嘅傾偈啊，咁樣咧，我哋就冇錢，因為我唔係官員。但我希望呢啲討論咧都係坦誠嘅，真係針對問題嘅傾啊。我哋唔係去做一個公關嘅 show 嘅。如果係咁咧，就未必一定要公開。即係你話第一陣真係大家去探討咗，揀咗一啲課題出嚟，作一個更大啲嘅討論。我其實欣賞香港电台以前搞个中原堂噶，即系你搞中原堂， 那个公开嘅论坛嚟噶， 系啦，冇错。但系嗰个公开嘅论坛咧，有个前设，第一，你选择嘅人咧系代表咗不同阶层嘅，你系 random sampling 嘅，系咪？第二咧，你系之前俾咗好多资料佢，即系话你倾问题咧，大家要真系得出一个良好嘅结论咧，其实系需要有好多背景资料，正所谓系有 informed discussion。我覺得呢一點咧，係對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即係我哋自詡為係即係教育水平高嘅一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呢一點 係 好重要的。 即係可唔可以理解做，即係你覺得個溝通平台就係呢只公開論壇，而唔係逐個界別傾咁樣？ 我唔係，我覺得呢個只不過形式一個，我唔、 okay. 我唔覺得即係溝通要限死咗某種形式啊，係可以多元化去適合不同嘅人。有啲人可能佢好怕醜咧，佢唔想公開露面咧。 好。时间关系，多谢你倾到呢度吓。咁啊，刚才接受访问嘅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电话18723111。 如果任何教师因为各种情况未能如常教学，必须按大学嘅既定程序作出相应安排。公开大学话，一向尊重师生表达意见嘅权利，但唔赞成用罢课方式表达诉求。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该区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仲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车龙仍然相当之长噶，龙尾仲系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讲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曾经有坏车，咁虽然拖走咗啦，但系车龙系有待消散，而家龙尾仲系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多车些少。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公园单车场，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里呢是多车，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渔港湾。 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车多噶，龙尾排翻上去接近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都系比较繁忙啲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 时局变迁， 今日公安啊！ 黑白底线， 机管局职员你控制唔到示威者，但你唔可以有班游客咁噶嘛？ 警察你冇冲嗰啲示威者，搞到大家咧人心入惶惶，亲身去到机场咧，我哋会感受到佢哋系惊啊，惊到咧佢哋系失咗所措。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烽烟依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嘅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啊，今朝就宣布咧會馬上展開工作咧，去構建對話平台。林鄭月娥亦都講到話咧，會先接觸一啲咧係曾經提出過構建對話平台嘅一啲有心人，又話咧係同唔同嘅階層同政治立場背景嘅人咧一齊溝通嘅。嗱，邱子勤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昭芬啊，咁睇嚟佢都未對於個溝通嘅形式咧有好強烈嘅意見。不过咧就话咧系，如果闭门咧都即系唔一定要闭门，唔一定要公开，因为咧就都可以有啲真诚对话，同埋唔系做公关 show。咁而亦都讲到话咧系多议题嘅，因为即系头先都讲到话，会唔会啲青年人对于房屋啊、就业啊或者系政治都有啲嘅意见咧，可以一齐去讨论咧？亦都讲到话咧系头先佢觉得啲大学教授啊系一啲可以系值得学生尊重，可以系一啲咧去联系沟通嘅一啲联络人。邱子勤，你点睇？ 佢头先提过啦，即系听唔同，特别系界别嘅声音。咁其实头先都提过，本身而家社会上嗰个五大诉求都清晰。咁其实你要话听声音，其实大家嘅声音都好清楚嘅时候，你就话我继续听，我继续听多啲唔同嘅声音。当你咁样讲嘅时候，大家其实即系只会觉得你系听唔到我任何声音。咁我點樣同你溝通咧？同埋而家政府本身嗰個即係認受性啦，其實都即係已經係低到低無可低嘅時候咧。即係當然我哋都會喺概念上都覺得政府應該多聽民意，我哋都好希望參與多啲公共政策。咁但係喺而家個政府係一個咁嘅政府嘅時候，即係我哋嘅聲音，我根本就唔相信呢個政府係會真正聆聽市民嘅聲音。特別係過去好多時候，即係特別林鄭佢即係出嚟嘅記者招待會，其實對市民嘅一啲嘅講法都好有爭議性。即係對於一啲抗議啊、示威者，即係都似乎係非常之不屑啊，即係鄙視佢哋。即係佢其實不斷都俾社會有一個印象咧，其實佢係非常之傲慢嘅。咁一日大家都有對佢有一個咁嘅印象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所謂嘅溝通平台是完全不可行的。 头先我哋都有问到佢啦，阿罗范昭芬啦，咁其实因为示威者嘅啲诉求，包括系政制改革啦，咁都有好强烈、好清晰嘅声音，咁会唔会话即系沟通都可以循住呢啲嘅议题去到讨论咧？即系虽然佢都讲到话，即系可能普选喺每个人心里面嘅定义都有啲唔同，咁但系咪可以就住呢啲问题开展讨论咧？咁佢都讲到话呢啲问题可能涉及中央嘅一啲政策啦、一啲嘅政改啦，咁可能就未必系咧，即系需要咧而家就展。 开？ 我觉得佢即系本身提出呢个所谓沟通平台同各界别沟通，特别即系可能重整翻香港而家咁撕裂嘅社会，我觉得呢个方向本身系正确，但系个前提必定系先要处理嗰五大诉求，同埋亦都系将而家成个政府咧系全面咁改组，而系而家嘅问责官员包括林郑。都要下台，换咗个新嘅政府，大家先会有一个公信力，觉得呢一个政府有机会，大家系即系合理公平，系聆听民意，我哋先愿意去参加嗰个讨论。咁如果换转系继续系呢个政府，佢一方面日日去即系派警察去施暴，一方面喺唔同嘅社区去放催泪弹，然后你话我放完催泪弹，听日我落去社区听下民意，我真系唔知道个社区会俾啲乜嘢反应你咯，即系你一。即係所謂即係俗啲嘅講法就一啖砂糖一啖屎，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你完全係冇誠意嘅。咁我覺得即係溝通係重要，但係唔係呢一個政府去溝通，因為佢已經冇咗呢一個咁嘅作為政府嘅身份嘅啦。 作為一啲中間人，又係咪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咧？咁頭先。羅范昭芬提到話係一啲嘅大學教授啦，咁其實亦都我哋都頭先都講翻係有唔同嘅人士都有提出過一啲溝通平台嘅，但好似比較多咧就係大學嘅校長啦，咁而咧就係其實大學校長係咪可以做到呢個聯繫溝通嘅一個角色咧？咁而之前咧就係試過由大學校長去到揾啲學生會代表去溝通，咁但係咧就失敗咗嘅時候。咁你嗱，譬如阿邱子勤，你又覺得大學校長係咪適合？仲有冇其他人可以做呢個溝通？即係有呢個足夠嘅政治同埋道德嘅能量，去到作出一個溝通嘅聯絡人呢？ 本身大學嘅校長咧，其實佢哋嗰個任命其實喺唔同嘅大學都好有爭議，即係佢哋本身都係即係特首任命啦，咁亦都即係好多其實大部分都係建制派背景或者親政府嘅，即係其實本身佢哋淨係自己做大學校長嗰個位置啊，即係本身都有好多學生係有不滿嘅地方，咁何況你要佢承擔一個咁大嘅即係政治嘅一個嘅能量，係要做呢個溝通平台，咁呢個其實係好大好有疑問 嘅。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一齊傾下呢個問題噶。電話旁邊有聽眾葉先生喺度，葉先生你好。 啊，你好， 請講。 啊，係，我想講就係、是。听到佢哋话建设呢个平台呢，我仲系觉得个政府好似系发紧梦咁样咯。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好简单嘅啫，你有政策推咗出嚟，你觉得我哋觉得唔啱或者觉得有问题，咁话俾你听要撤，咁其实你咪撤回佢，跟然后做过第二啲嘢咯。点解而家好似我哋要你唔好做嗰啲嘢，你又唔做，跟住又搞个平台出嚟，好似佢有佢做，我哋有我哋喺度，唔知喺度嬲啲乜嘢咁样。咁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佢哋而家先至觉得佢哋对于年青人啲意见态度系好唔掌握嘅咩？点解而家先至觉得好似如梦初醒咁样啊？我需要整个平台出嚟做，以前都有嗰啲什么？青年委员会噶啦，咁嗰啲点嗰啲冇反映到啲青年人嘅意见过去嘅咩？即系呢个系我听完之后都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唔会帮助到件事咯。 O、okay, K 好， 成个嘢系就系咁啊。 好多谢叶生嘅电话吓，咁下一位听众有吴先生。 你好啊， 吴生你好。 咁主要係想講翻咧，即係林鄭都有講過話，要等一切平息咗之後，先至去申請對話啦。咁其實一切平息嘅時候，其實點解要去平息？點解要去對話咧？咁就係為咗去平息呢件事啊嘛。咁點解唔用對話先至去令到成件事去平息咧？其實佢個因果其實佢用一個謬誤去誤導大家咯。 咁而家特首都話，而家馬上展開呢、這個建立溝通平台嘅工作啦。咁而家係咪適合時機咧？ 但係如果其實呢個溝通平台嘅佢講到每一次都講到好似好有心嘅人士，但其實訴求已經好清晰，佢係完全唔會去回應呢啲訴求，好難去俾我哋會覺得佢係有誠意去到喺呢一個嘅溝通平台真係溝通咯。況且香港今次嘅呢個抗爭行動係冇一個大台喺度，其實好難揾到一啲有代表性嘅人可以去到滿足曬，即係叫做表達曬所有香港人嘅諗法咯。所以其實佢個誠意又不足啦，而且況且其實訴求已經好清晰，佢唔正面回應，其實都係問題。佢、 okay. 完全忽略紧呢啲事咯，我觉得。 好多谢吴先生嘅电话吓，邱子勤，其实头先两位听众都提到一啲嘅要点啦，包括就系、是其实政府系咪一直都唔掌握 年青人嘅聲音咧，到到而家先要溝通平台去到揾翻年青人嘅聲音出嚟咧？第二就係、是、啊冇大台，點樣傾法咧？揾咩人傾咧？ 我估大台呢个系好核心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政府其实喺处理呢个危机里面咧，即系佢哋虽然佢哋头先阿罗范招芬都提过，就话啊，即系话 water 啦咁样，但系佢好多时你会发现政府咧，其实佢都未系真正系去即系所谓思考上啊，有一个范式转移，去跟贴翻而家成个即系抗争运动嗰个模式，就系、是。即係佢哋仲幻想香港仲係好似過去一樣啊，可以即係揾一啲各界代表嚟傾下聽下，然後我可以啊，即係去疏分化又好，疏導又好，你哋嘅聲音。咁但係問題係根本頭先佢都講過係冇代表，亦冇大台。其實即係根本上係冇人會去理佢嘅。即係大家好老實，佢即使搭建咗呢個平台啦，假設我哋成功啊，佢成功咁做，咁但係基本上。而家我哋喺社會上、市面上見到嗰啲抗爭唔同嘅情況，其實係會繼續，即係其實係一個平衡時空嚟嘅。不過成個社會嗰個討論其實都係會預期係繼續集中喺嗰個抗爭運動裏面。咁呢一個係即係第一點啦。第二就係頭先話青年聲音嗰度咧，即係其實政府其實林鄭由啱啱即係上任開始，其實都已經即係講咗好多，或者有好多嘅措施去針對青年人。咁但係其實頭先阿聽眾葉先生都提過，就係、是、即係。似乎咧都係失效，咁你係先要檢討一下點解自己過去係聽唔到，或者聽唔清楚，或者扭曲，或者係曲解咗咧青年人嘅聲音咧。咁同埋個問題，我估係唔止青年人咯。其實各界都對政府有好多嘅意見嘅。 好，聽到位聽眾啦，有吳先生喺度。吳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 係啊，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咧，我覺得。问题是复杂的，有一些远水近火的问题我想值得拿出来谈一下。其实现在归根究底是一个民生的问题，不是完全关乎这个民主自由。新加坡当年立国更加不是有很多民主。你调下李光耀过来在香港做，我想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标准，民主的标准，香港年轻人很多站出来会反抗李光耀。所以咧，民生同埋民主唔係有必然掛鈎嘅。其實我哋過去殖民地一路帶落嚟，我哋好多政策已經係過時，特別係呢個土地嘅房屋政策，包括啲丁權啦。咁好唔好彩係納入咗落去基本法啦。但係呢個係一個資源唔平均分配、唔公平分配嘅政策，當年係英國過渡嘅。咁就後屘97年前後就劫持咗啦，俾一啲鄉紳。咁同埋香港嘅土地，一早啲農地俾人哋斷曬，又冇滯納金，又唔可以 release 翻出嚟俾政府嚟起樓。咁覺得呢啲土地呢啲政策，但係咧面對嘅對方係一個財雄勢大啦，而家已經富甲一方嘅好多嘅地產霸權啦，同埋我哋而家新界嘅鄉紳啦，咁唔容易改，除非係北京領導人親自去掌權去做呢件事。去牵头 ，OK， 好多谢晒吴先生嘅电话吓，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继续倾倾咧，关于今朝早林郑月娥咧就提出咗系警监会，咁就系监警会去到延伸佢个嘅审视嘅范围，第二咧就系沟通平台，电话18723111。 日本228兵变之后，军国主义派系大获全胜，日本军方对外扩张，最大目标就系中国。 中国东北三省邻近朝鲜同日本本土，资源丰富，成为日本侵华嘅头号目标。 当时蒋介石为清剿共产党，宣布让外应先安内，令日本有机可乘。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8点， 古今风云人物之昭和天皇 张伟国、曾卓贤同你讲述918事变。 我黄老邪今日号召各位英雄豪杰，誓要守住襄阳城同蒙古塔子，决一死战。我哋 啊，唔好意思啊，前辈，乜历史上真系有你黄药师呢个人，又真系死守过襄阳城？中国历史小说入面嘅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自有分解，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21，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邱子勤喺直播室嗰度。头先都讲到啦，林郑月娥今朝喺行政会议之前咧，宣布除咗建立咧对话平台之外咧，其实咧都讲到话监警会嘅最新嘅工作进展嘅。因为都讲到话咧，其实监警会喺上个星期五咧就召开咗一次嘅特别内务会议啦，就同意咗两件事。第一咧就系话。通過咧就係將審視警方處理公眾活動嘅一啲手法嘅投訴嘅工作範圍咧，由原本7月2日咧就擴展去到咧冇一個終結嘅時限，因為咧到睇嚟都未見到社會紛爭幾時完全停止落嚟啦，咁所以就冇呢個時限嘅限制啦。第二咧就係會通過咧就係聘請一啲海外專家咧，咁就係嚟到處理咧就係提供協助，係協助去處理咧呢啲嘅關於警察處理手法嘅一啲爭議嘅。咁而咧另外就係亦都講到話咧，林鄭月娥係同咧監警會嘅主席梁定邦咧商量咧，係咪咧需要增加監警會嘅成員，因為咧話而家處理審視報告同埋處理個別投訴嘅工作量咧都好大。咁而咧亦都有啲嘅工作進展咧數字咧去到更新。包括就是投诉警察課处理的投诉关于大型公众活动就去到174宗了，而监警会收到一些资料也都去到1200份，包括24000个的项目，一些的文字、图片、录影片段等等。好了，究竟今次再去到叫做伸延这个监警会的工作范围，会不会有效可以看到更加多的真相呢？又有没有需要继续去到争取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有监警会副主席经民联的立法会员张华峰。张华峰你好。 是罗生你好。 你好。咁首先问下你啦，咁关于呢、這个审视嘅范围从7月2日扩展到无限期啊，你自己点睇呢？会唔会话真係好重嘅工作量，监警会系咪真係有能力处理得到呢？ 本来我哋就监警会嘅就6月9日至到7月2日呢段时间呢，我哋系有个系有个系调查嘅。但因为呢7月2日之后呢，陆续呢都系出现咗有啲即系苏联嘅呢种情形出现。咁所以呢即系话似乎呢即系喺7月2日截止咗之后呢，对于整件事嚟讲呢都好似未了咁样。咁所以呢就可能咧，即系喺个7月2日咧，有个阶段性嘅一个报告，然后我哋再跟进，即系落嚟咧呢啲连续出现咗呢啲咁嘅即系骚乱嘅呢个情况，再做一个咨询咯。 嗯，而家个监警会嘅工作系点噶？有冇话即系会去到加紧咁样去做调查同埋开会咧？ 我哋琴日啱啱亦都有个开琴日定前日都有开个会。咁咧就我哋收到就174宗咧，即係投訴啊。咁我哋今天我一共有28个即係委員，咁啊原則上即係處理呢啲咁嘅投訴案件咧，我哋都應付得到嘅。不過因為呢次嘅即係嗰個比較即係大型嘅呢個諮詢活動咧，可能嗰個搜集嘅資料就比較多嘅。咁如果係即系特首佢认为咧，即系要增加人手呢方面咧，我谂咧佢应该有同啊我哋嘅资质人员帮有倾过嘅。咁呢个咧就佢哋去决定系点样增加啦，增加啲委员啦，定增加啲工作嗰啲back office 嗰啲文书工作啊呢啲等等，就似乎咧就应该同啊资质啊同啊特首佢哋去倾啦。 嗯，咁至于邀请外国专家方面咧，其实你有冇期望呢啲外国专家可以提供到乜嘢嘅协助咧？ 我知道咧，即系呢个我哋嘅主席亦都去过即系海外咧，去即系探访啊，有啲即系经验嘅呢啲专家即系对呢个处理呢啲大型群众运动嘅呢啲咁嘅专家嘅呢个佢哋嘅经验同睇法咯。咁呢个我谂咧都系对呢、這个监警会收集嘅资料都应该有啲帮助嘅。 另外咧就系特首话同主席梁定邦商量过咧，系咪有需要增加监警会嘅成员啊？你自己点睇 啊？嗱，即系头先我讲过咧，即系我喺监警会都成即系五年嘅啦，系咪？咁我哋处理咧，即系呢啲嗰个投诉咧，就呢几年都系应付得到嘅，因为我头先讲过，我哋一共咧廿几个、廿八个呢个委员啦。即系每件事我哋都用尽嗰个所谓嘅时间论证啊、讨论啊、睇片啊、睇事实啦、啊，咁公平公正处理咗，咁呢几年都系嗰、那个得到市民嘅认同。咁至于咧，而家要增加人数，我头先咪讲过，可能即系佢系增加咗个委员啦、啊，定增加咗嗰、那个。民事的工作我就未有很清楚他们的增加人手是增加哪一方面的。 嗯，会不会是监警会真的、好像、张议员你这一类的委员去到作出讨论、因为其实一直呢监警会的成员的组成、即有些人就说觉得会不会、好像都几位都是建制派的成员来的、好像没有了一些即譬如民主派、或者是其他声音、或者即感染一些的成员在里面、所以会不会今次增加成员可以容纳多一些不同的声音呢？ 我想即是我谂咧，同呢个咩建制派又好，泛民派又好，无论建制泛民咧，佢哋都以公平公正、以事实会法律根据去做做事嘅。咁至于咧嗰个佢哋政府认为咧应该委任边啲人或者边个背景嘅人咧，就由政府同埋我哋嗰、那个主席去商量啦，系咪？ 咁至于而家仲有冇需要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因为其实就算话即係叫监警会去到增加佢个工作范围都好啦，咁其实一直以嚟呢都有啲好多讨论，就係话监警会系咪做到独立调查委员会一啲嘅权力呢？咁你点睇？ 咁你都知道我哋监警会呢几年呢即係已经成立十年嘅啦，咁监警会都处理咗唔少嘅即系譬如14啊、16啊，呢啲咁嘅大型嘅群众活动啦，咁我哋都系处理大家比较熟悉嘅个七警啦，同埋呢个警司嘅资金委警司嘅呢个个案啦，我哋都系以公平公正，根据事实、根据法律嘅观点去即系讨论去论证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呢个监警会嘅公信力咧，亦都系受到我哋市民嘅认同嘅。咁我觉得咧，系咪需要再另外一个独立委员会咧？我觉得即系呢个咧，就可能咧，即系未必需要咁样。我又唔系好认同呢种做法啦。 Okay, 但系咧，就见到监警会嘅主席梁定邦咧，就接受南华早报嘅访问咧，就系讲到话唔应该排除迟啲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可能性。 据我所知，可能吓、啊，可能咧，佢即系可能讲紧咧，等我哋嗰、那个呢、這个调查完咗之后咧，至去即系研究下系咪需要一个即系独立委员会啦。即系我又唔系好清楚佢个用意喺边度啦。不过据我所了解咧，佢嘅意思咧，应该就系只等我哋。嗰、那個獨呢個金警會 完成之後， 有個報告，有個即係完咗之後， 好多謝張華峰啊，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方遠南報道新聞。一名62岁男子6月在上水醉酒与人争执之后被指袭警被捕，在北京在北区医院扣留期间怀疑被警员虐打，家属公开医院病房闭路电视片段后，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案警员，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稍后会被停职。警方强调绝不姑息暴力行为，尤其是涉及警务人员知法犯法。警方又说，一贯理解医院病房并没有闭路电视，因此并没有向医院索取片段，不认为警方失职。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引述事主儿子话，对警方回应感到非常愤怒。早前代表事主向警察投诉科投诉时，已表明医院内有闭路电视。林卓廷认为警方不尝试向医院搜证，质疑是放生相关警务人员。一名男子凌晨在将军澳一条行人隧道的连农场持刀施袭，三人被斩伤，其中一名26岁女子情况危殆，她是信报副刊记者，早前离职，正是放大假，其余两名伤者分别情况稳定和已经出院。警方说下仔罗湖拘捕一名50岁男子涉嫌伤人，被问到为什么元朗721无差别伤人案的调查进度较将军澳这宗伤人案慢，警方认为不能够只抽这两宗案件比较，重新绝不接受所有暴力行为。信报对凶徒行为予以谴责，刑科拓展主席李泽佳透过信报说会支付受袭记者的一切医疗同復康開支，重新強烈反對暴力。警方下午舉行記者會期間，一名女子在其他記者發問時拍攝在場記者容貌。記者會後，多名本港傳媒要求她出示記者證。這名女子一度要求在場的警察公共關係科人員協助，暫避在記者室旁邊的房間。經警方調查後，這名女子返回記者室，展示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卡片，他说会将拍摄所得的记者相片刊登于所属媒体，在场本港媒体就要求警方跟进记者未持有记者证就能够入场的事宜。警方说一向容许只有传媒卡片没有记者证的传媒代表出席记者会。英国外交部关注一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怀疑被内地当局扣留的事件，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8月9日接获一宗人口失踪的求助个案，但涉及个人资料不能透露太多细节，个案已经由西九龙失踪人口调查组跟进，暂时未接获内地透过通报机制通知有拘捕的情况。有本港传媒报道，这名职员今个月8日由深圳回港期间怀疑被内地当局扣留，至今仍未取得联络。英国外交部说已经为涉事职员家人提供协助，并要求广东省当局和特区政府提供更多资料。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当事人家属求助后已透过驻粤办跟进，并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协助和意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挤塞噶，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系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啦，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咧就慢车。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仍然挤塞嘅，龙尾就去到泽安村。太子道东方向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美松苑。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土瓜湾江西街咧系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江西街经码头围道前往浙江街。咁另外咧，荃湾呢个龙翔道同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龙翔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欧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咗安全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箭碟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嘅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一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7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不如你们都来试下吧。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日星期日截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系1872311。呢一节倾紧嘅咧就系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讲到话咧，监警会嘅一个审视工作咧就系唔再设时限啦。咁兼且咧就同主席梁定邦咧倾紧会有冇需要咧去到增加监警会嘅成员。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邱子勤啊，其实头先讲紧嗰个延伸呢个审视工作嘅范围，究竟咩回事呢？因为其实今朝早林郑月娥都有讲到啊，咁就系话其实咧就住一啲公众事件咧引起嘅投诉咧，其实咧监警会咧都会希望知道咧，即系警方喺处理呢啲嘅事件里面咧嘅程序常规有冇不足嘅地方，咁所以咧就系喺7月5日咧就决定咧系去审视有关嘅事实同埋情况嘅，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朝早其实系讲紧上个星期五啦，咁因为有鉴于咧，就系而家嗰个嘅好多嘅纷争咧，都仲未完结啦，咁亦都有唔同嘅警方嘅争议再去出现啦，咁所以咧就系喺上个星期咧，就系监警会就决定咧，就将呢个嘅审视嘅时限咧就再延长，咁今朝早林郑月娥咧就讲到话咧系冇时限嘅吓，咁亦都讲到话咧会邀请咧系一啲嘅海外专家。咁佢嚟香港咧，去到協助，尤其是咧係一個處理過英國咧2011年托定咸呢個騷亂事件一個專家咧嚟到香港咧去到協助處理噶。咁而另外咧就係因為都處理嗰個報告同埋投訴嘅工作量都好大啦，咁所以就諗緊咧係咪增加監警會嘅成員？邱子勤點樣睇咧嚇？ 我估本身即係喺一個咁樣嘅即係警民衝突不斷嘅時候，當然都係即係將呢個嘅監警會嗰個調查去延伸，去到即係暫時不設呢個時限啦。咁當然都係一個似乎係合理嘅做法啦，因為似乎我哋越來越多嘅一啲嘅投訴。咁當然你話去揾一啲海外嘅專家，特別係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對監警會嗰個公信力啊都有不足嘅時候，咁你揾一啲海外專家翻嚟，咁當然可能有助去即係增加咗監警會嗰個公信力，咁但係當然要睇翻個即係而家暫時就未清楚邊即係具體邊一位啦，人哋接唔接受啦，咁同埋本身好重要就係嗰位海外專家喺成個嘅調查工作裏面嗰個角色係點樣？因為你即使佢係本身好有嘅名望或者公信力，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喺個角色係即係係冇一個好有重要份量嘅角色嘅時候，咁呢個都即係處理唔到。咁當然你話另一樣嘅建議咧，就係增加監警會委員嘅人數啦。咁當然我估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做法，因為本身而家頭先都提過係咁大量嘅文件啦，咁大量嘅投訴處理，咁我估公眾都好希望係盡快係即係有一個調查嘅結果出嚟。咁如果增加咗委員，咁我相信都會有助嗰個增加嗰個工作嘅效率。咁同埋特別係而家監警會嗰個委員咧，頭先提過就係大部分啊都係即係以一個即係建制派背景嘅，咁嗰個組成嘅元素咧，大家都好質疑。咁如果 增加委员嘅时候，能够揾到一啲比较即系喺有公信力啦，特别可能系政治立场能够比较广泛嘅背景嘅，同埋系即系特别可能有多啲系法律界背景嘅一啲人士，咁呢啲都系会有助即系改善监警会个公信力嘅。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延伸监警会嘅审视工作咧，会唔会话？就叫做回應到即係示威者一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訴求咧，因為其實咧喺講到話咧係邀請一啲英國專家嚟到協助監警會去到處理呢啲嘅報告同埋投訴嘅時候咧，今朝早啊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其實當年咧2011年咧英國發生嘅騷亂啦，咁其實咧佢哋都冇成立過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咁就反而咧就話佢哋咧成立咗一個四人委員會。咁就話希望呢就係揾出點解英國呢就喺咁短嘅時間呢有咁大型嘅騷動啊，咁所以呢亦都睇到呢即係而家香港呢係需要去復原啦，揾出即係你個問題嘅癥結啦，咁所以呢就係話講到話呢係一啲可以集思廣益啊，揾到一個大家都認同嘅方法呢去進一步去做。 我估喺咁大型嘅抗議活動，我估大家對於深入去調查有唔同類型嘅委員會咧，其實大家都保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咁但係似乎林鄭佢提出一個新嘅呢、這個即係嘅處理嗰個嘅調查委員會，都回應唔到公眾嗰個即係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個訴求，因為你大家冇話係要做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唔可以要其他嘛。大家都係覺得啊，你有監警會底下，咁你唔可以繼續做。咁但係點解唔可以成立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特別係針對一啲即係唔止係即係警隊或者警員嗰個嘅情況，嗰、那個嘅投訴，特別係成個社會。因為其實喺特別可能譬如元朗嘅即係襲擊事件，或者最近日喺多區發生一個嘅即係斬人嘅情況，大家會唔會即係都會？即係我估唔係淨係講緊警隊嗰個部署嘅問題，其實涉及好多唔同嘅人。咁同埋背後，我哋好強調就獨立調查委員會本身係有一個法定嘅傳召嗰個證人嘅權力，同埋可以攞取一個政府嘅文件嘅。咁而呢啲都係監警會冇嘅。咁大家覺得喺即係政府嗰個公信力不足嘅時候，你係咪需要有一個更大法定權力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嚟到喺個過程裡面俾到社會一個信心係？睇到嗰個調查嗰個過程裏面咧，係真係揾到個真相。因為而家監警會嗰個嘅不足係好清楚，因為佢只係針對即係嗰個個別嘅可能警員嘅投訴，即使係調查嗰個警隊本身，其實都係不足。甚至特別係呢個成個嘅抗議嘅運動裏面，其實涉及嘅嘢絕對唔係淨警隊。我估呢個點，政府好多建制派嘅朋友都成日都強調啊，唔應該淨係針對警隊。咁既然係咁咧，其實更加係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咁呢個其實林鄭佢啱啱今日提出呢、這個即係另一個建議啦，成立另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其實 延伸監警會嘅工作 係啦，延伸監警會工作同埋呢個即係參考英國嗰個嘅處理騷亂嗰個嘅委員會。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回應唔到公眾嘅要求。咁甚至係佢越係講其他，大家就會更加質疑點解係咪政府有一啲嘢係唔想或者唔可以俾公眾知道一啲文件或者一啲人，所以政府係一路拒絕去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咁呢個係政府始終係回應唔到嘅。 我哋電話係187231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加入討論。電話旁邊咧有郭先生啊， 喂，你好啊， 係你好， 我想講翻就係咧點？就係點解而家覺得監警會係不足咧？頭先嘉賓主持講過啦，監警會佢冇一個法定嘅權力去傳召嗰啲嘢，同埋佢嘅權力非常之有限。基本上，如果佢監警會向警察攞嘢，警察基本上可以唔收你嘅。咁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有一個法定更加大嘅權力，可以去攞到一啲公眾想知道嘅 information。同意去作出一个调查，还公咗一个真相。第二，其实我觉得喺呢件事件，你觉得警察嗰、那个处理手法系完全无的放矢嘅，完全系当其他系目中无人咁制嘅。咁其实我觉得咧，喺长远嚟讲咧，系咪需要一个类似 ICAC 咁样嘅机构，系有一个法定嘅執法权力，系可以监察到、监管到警察咧？因为其实而家警察佢做乜嘢？佢淨係 report 到佢自己嗰一個，但不過如果我一哥我攬你，我包你嘅話，咁基本上係完全冇任何嘅原因 即系冇任何一个手法可以彻查到警察噶咯。我而家我唔做检控嘅工作，我唔告你啦，完全系冇一个渠道可以作出任何嘅法律程度嘅跟进。咁好似之前早前喺六七十年代，一个腐败嘅警队成立咗 ICAC， 有執法权力去调查腐败。咁其实喺呢一个骚乱之间，其实系暴露咗，其实系冇人去控制警队，系咪有一个有執法权力嘅机构系可以去凌驾到，或者可以制衡到警队一个可能比较激进或者甚至系不合法嘅執法行动咧？咁样嘅。 OK， 好多谢阿郭先生嘅电话。休息一阵，我哋继续有接听大家嘅电话，电话系1872311。 太好啦，今年登记咗做选民，有得投票啊！ 先生，登记册冇你个名字、啊，你个地址得陈大文，冇陈小文、 啊。 你喺度叫都冇用噶啦，下次你搞清楚先再投过啦。 点解啊？ 选民可以在8月25号前登入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自己的登记资料是否正确。 有任何问题记得在8月25号之前找选举事务处。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 越是你不争取越无谓呢，就反而呢机会越多。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7了，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邱子勤在这里。关于今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讲到会延伸监警会审视就是这轮的处理公众活动的手法，那个工作的是不再设时限，那兼且就是有外国专家的协助，还有会考虑是到增加监警会的成员。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前监警会嘅成员梁继昌喺度，梁继昌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对于今朝早特首林郑月娥对于监警会嘅工作咧，做一个延伸到冇时限，你点睇咧？ 我谂其实如果讲即系监警会本身嘅工作，的确我谂近呢几个月内亦都系接咗好多新嘅投诉个案，而我谂扩大佢嗰、那个涵盖范围同埋增加委员。我谂我就唔会反对这个建议嘅，咁但係问题就係、最紧要係你有啲乜嘢嘅委员你会委任呢？究竟系咪一啲独立嘅人士呢？咁即係我諗监警会个机制就喺度就处理个投诉个案，但係你嗰、那个即係委任嘅人是啲咩人呢？是点样揀出嚟呢？呢、這个亦都系重要考虑。但无论如何都好呢，监警会喺个监警会条例底下嗰个功能呢系写咗喺个条例度嘅。咁究竟呢一个增加佢嗰、那个委员同埋佢个不设时限等等，系咪可以取代一个好多而家香港嘅唔同界别嘅朋友都讲緊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我就觉得后者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喺真係喺可能喺事情比较冇咁尖锐化嘅时候呢，就应该係要展开返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嘅调查。咁正如今日呢，我哋都听到梁定邦主席啦，即係监警会嘅现任主席呢，都提议过佢係话唔排除要做呢、這、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当然佢可能讲系自己意见，但係老实讲啦，社会上好多个学者包括前任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先生呢，都讲过呢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作为一个即係修补返社会嘅裂痕嘅一个机制呢係需要嘅。 嗱，头先都提出咗几个问题啦，不如逐点去倾下先啦。头先你提到话呢，对于增加监警会成员嘅意见，首先你觉得而家个监警会嘅成员嘅组成系咪有问题呢？咁而增加的话，你觉得应该增加几多呢？咁但系与此同时，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而家嘅监警会成员偏帮建制派多啲啦。咁但系 调翻转啊，增加到咩程度，咩嘅组成，先会令各界都会觉得呢个监警会嘅组成系可信中立嘅咧？ 其实呢监警会委员入面有政治不同政治光谱是应该，但是不是入面的委员是要全部都是有政治的背景呢？我就觉得并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其实监警会曾经有一段时间都是有一批一大批添，是中立的，是没有政治色彩的，亦都很花时间是在这个监警会工作的。他们可能是学者，是社工，是医生，是律师。那这些人呢，是很可以很肯付出个时间去做的，这个才是紧要。当然在监警会条例底下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委员数目的上限。你看回个条例第五条，其实他是讲了说最少是八个嘅委员，但系咧最高系冇一个上限。但系问题系咪你即系无限上地增加委员嘅数目就可以达到一个良好嘅结果咧？未必嘅。咁而家都有廿几个委员，可能咧林太都可能觉得真系要揾多几个外边嘅独立嘅委员嚟平衡下。但系当然而家现任嘅委员咧，嗰、那个任期咧又未完，所以佢就谂咗加委员呢一个嘅概念。但系始终讲一句咧，都系要揾啲即系不同嘅理念同埋比较中立又有诚信嘅人咧，做委员咧，先至系会有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效果嘅。 至于头先都讲到啦，你都仍然认为咧需要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不如你都再次讲下，即系究竟呢个监警会同埋独立调查委员会个分别喺边度？ 个分别其实都可以好大嘅，因为第一，如果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根据翻调查委员会条例成立呢，咁呢个调查委员会呢就应该有一个传召权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系避免因为向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俾证供，而令到呢啲证供可以用嚟作其他刑事或者民事用途嘅豁免。咁如果同俾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做作证嘅时候呢，系有呢个保障嘅时候呢，各位即係去到呢個委員會作供嘅，無論係講緊警方好啊，或者係其他參與過一啲群眾活動嘅朋友咧，都比較安心啲。咁正正咧就係個監警會條例底下咧，係冇呢啲豁免，冇呢啲權力。當然咧，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嗰、那個涵蓋面係點樣，同埋職權亦都可以係從詳細考慮嘅，未必一定話啊，全部都係揾曬啊，警方做錯啲乜嘢嘢啊。其實呢、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正正就係一個嘅機制同埋過程咧，令到社會上嘅裂痕咧係可以慢慢修補，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啊。 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提出咗咧係有英國專家啦，咁係曾經都處理過2011年嘅英國嘅托定咸嘅騷亂事件。咁佢都講到話咧，當時英國咧係冇成立一個所謂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反而咧就成立一個四人委員會咧，就係睇出咧，就係揾出咧，就係點解英國喺咁短嘅時間會有咁大型嘅騷動？你覺得呢個模式會唔會可以套用到喺香港咧？ 嗱，佢講嗰個托定鹹騷亂嗰個委員會，雖則嗰個名堂就唔係咩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唔係一定係要找出究竟邊啲人係失職，邊啲人要負責。咁其實嗰個委員會嗰個功能作用啊等等咧，其實可以大家唔同持份者去傾嘅。咁我唔知係咪特首已經係可能已經係鬆咗個步，但係又唔認話自己已經鬆動咗啦。喺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嗰個睇法，咁我諗都要繼續跟進翻呢個整件事嘅發展嘅，究竟所謂咩四人委員好，或者個名係點樣改都好啦。其實佢做嘅嘢嗰個功能先係最緊要，你叫佢係乜嘢名咧，其實都唔係最緊要，我諗 咁至于你仲系倡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究竟个时机又系如何咧？咁因为即系监警会嘅主席梁定邦咧，虽然就话不排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但系讲紧系稍后，即系可能有啲嘅建制派成员都会觉得会唔会系等监警会查咗先，之后先至再考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咁你觉得个时机应该而家做啊，定系稍后再考虑？ 嗱，当然你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有一个嘅。涵盖面同埋呢一个职能嘅，咁亦都无需要，我觉得系无需要等监警会查晒咁多个案先做，因为而家可能有即系几百个个案，跟我个案经验可能都要三四年可能，咁当然咧，如果你事情如果系继续发酵啊，即系每日都有唔同嘅暴力事件，有唔同嘅大型嘅活动，有好多问题出现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而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就真系都唔知今日。做咗个即係嗰个terms of reference 出嚟呢，第二日又要改啦。咁可能都不过呢係都要尽快做，因为如果係当社会上相对地係平静咗嘅时候呢，呢、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就应该要尽快呢係发挥佢嘅功能。咁、大家都要諗一諗究竟个时机係尽快，其实应该唔应该再拖，亦都唔使等。嗰啲个案咧，系喺呢个监警会调查完晒先做。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呢、這个根本都唔使做啊！讲紧几年后嘅事啦。 嗯，好多谢晒梁继昌啊！梁继昌咧就系前监警会嘅成员嚟噶。邱志勤吓，头先同阿梁继昌都倾咗唔同嘅问题啦。你有冇咩回应 咧？我估喺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嗰个时机上面，我觉得有个嘅时机系比较理想，因为头先都提过嗰、那个即系 term of reference 嗰个即系调查嘅范围啊、权力组成。咁我估呢一个其实都即使政府愿意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呢一啲都会成为一个好有大争议性嘅地方，因为譬如话点样调查嗰个范围、时间嘅地方，甚至嗰个嘅独立调查委员会个组成嘅嗰位法官啊，咁我觉得可能系。即系如果喺回应翻个五大诉求，即系可能系政府即系林郑即系宣布下台或者重组佢政府嘅时候，由新一任嘅特首，然后即系一个就由佢宣布具体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嗰个组成同嗰个处理办法嗰个嘅 terms of reference， 咁样就会比较理想，因为亦都咧即系如果你林郑自己去做咧，即系我估大家都未必对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系有太大嘅公信力嘅，即系都会质疑嘅。咁诶比较稳阵嘅做法咧，其实。就是先林鄭下台，由新一屆政府做，咁亦都係一個咧提高咗新一屆政府嗰個公信力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有效嘅方法嚟。 咁但係即係見到中央啦，尤其是係即係國務院港澳辦咧，咁都多次都表明係即係全力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同埋警隊，去到而家叫做止暴制亂作為當前最緊要嘅事情啦。咁睇嚟即係喺中央全力支持之下，你所講嘅呢條你心目中嘅路線係咪真係做得到咧？ 哦，咁中央都以前曾經多次堅定不移咁去支持董建華嘅，咁大家記住就曾經有咁嘅歷史，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因為林鄭即係當時董建華搞咗50万人出嚟，一年後就即係年齡啦就下台，咁林鄭搞到咁樣嘅規模，搞到台灣都冇埋嘅時候咧，即係我唔知佢嘅政治責任佢。究竟可以仲可以撐到去即係佢嘅原任咧？其實都應該係一個政治嘅奇蹟嚟噶啦。 嗯，咁睇嚟咧就係、是、而個時機又係點樣睇咧？因為譬如今朝早咧，咁就係、是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咧，咁就喺朝早嘅節目《千禧年代》都講到話咧，咁嚟緊嗰3至4个禮拜咧，如果唔用催淚彈嘅話咧，局勢會相當時間平靜落嚟，中央會感到安心。又話中央咧設咗9月初係死線啊！你覺得呢段期間仲有咩事會發生，或者咩情況之下會點樣發展咧？ 我估除咗即係大家可能留意翻即係11号嗰個嘅情況啦，另一樣即係美國國會咧，即係將會9月。嘅初咧就會重新復會，就審視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嗰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咁呢一個咧將會究竟個內容係點咧？我估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值得大家關注嘅地方嚟嘅。 嗯，咁都要睇下即係究竟當中美貿易戰係牽涉入香港嘅元素，即係美國提出香港嘅一個所謂打香港牌嘅時候，呢、這個事件又點樣發展落去咧？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多謝曬邱子勤，聽日繼續同樣時間繼續自由風，自由風。